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落难太子，东瀛忍者少女，蒙古水师提督，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不空文化出品，主创马伯庸、池诚、赵老师，演播江宁。 腾格斯贩卖，勇者无畏。第一部分。博日特苍白的脸少有的露出了笑容，他微微躬身说道： 啊，很好很好，您费心了。 宋丽忙不迭的回礼。博日特又对腾格斯说道： 腾格斯，对老师跪下。 听到父亲的号令，腾格斯一下子跪在地上。博日特望向宋丽，双眼诚挚地说道： 宋老师，大概你也清楚我如今的处境，你能够真心为我而考虑，我博日特无以为报。这把刀曾是先父从琉球一位武士手中缴获，上刻剪虎，也有人叫他虎眼，甚为锋利，以此作为拜师礼，还请宋师不要嫌弃。 宋丽被这突然的变故弄得有些手足无措，他原本想着大概就这么在蒙人草原上混过这一辈子，懵懵懂懂他手中就多了一把短刀，整个刀身小臂般长短，刀柄上缠有丝绳，刀形狭窄椭圆，刀刃亮银如水，刻有刀名的汉字剪虎，刀尖三角状剑通打磨光滑，一看就知价格不菲。宋丽倒也见识过日本武士，这是武士用以近身肉搏时使用的。第一个让他意外的是，没想到软禁提督的人竟然允许他佩戴兵器。第二个没想到的，自然是那声不同于先生的老师。博日特是要儿子真正师从宋丽，这在汉人中属于天地君亲师的师，而非只是听课学子与讲师之间的简单关系。汉人学子正式拜师，一旦确立师徒关系，就是一辈子无法断开的关联。师父朝堂之上遭到打压，其所属学生继而也会被各种劫难，师父飞黄腾达，徒弟水涨船高，师父有推荐传道维护与批评弟子的责任，一个师父就是半个父亲。被人真正称为老师是一种莫大荣耀，有人愿意拜入门下，证明师父威望德行与才华俱是极佳。宋丽抱着短刀，有些晕乎乎地接过博日特的酒抿了一口，就这样他真正和博日特一家绑在了一起。博日特只要东山再起， 宋丽将会摇身一变成为提督府讲师。宋丽推脱道：“ 蒙提督厚爱，老朽不过是行受业者本分。” 博瑞特大笑，亲昵地拍打着老书生有些干瘦的肩膀，确定了真正关系，蒙人对自己人就完全不同了。博瑞特说：“ 宋氏，我儿于鲁确实需要一位教授德法的名师，宋师未必是最好的老师，可一定是最适合我儿的那位。以后啊，大家就是一家人。” 之后博瑞特还特意将宋丽带入妻子泰拉的营帐内，给妻子介绍这位儿子的老师。躺在床上的妇人眼眶极深，鼻子翘挺，皮肤却带着几分麦色，勉强撑起身体朝宋丽行礼，一边说道：“ 有劳宋氏，我儿天真，还请劳烦。” 看到母亲，腾格斯则是小心地给他拉着背角，与他平时的粗枝大叶截然不同。让腾格斯留下和母亲说说话，博日特则与宋丽回到外面帐篷。博日特说道：“ 啊，宋师，有话不妨直说。” 宋丽心一横，反正现在已经是覆水难收，没什么顾忌，便说道：“ 啊，依我看来，提督夫人似乎并非男人，也非蒙人，更像是海上旦家一族啊。 所谓旦家，指的是长年累月活在海上的奇特一族，他们出没于各个岛屿、沿海国度，以海为家，几乎从不下船。太平年间，他们捕鱼为生，也捕珊瑚、珍珠、砗磲，用以与各国人士交易。动荡年代，他们也三五成群化为海盗，来无影去无踪，劫掠船舍，来去如飞。”博日特对宋丽说道：“ 宋师果然见多识广，泰拉与旦家人倒也有几分关系，不过终究不是同一族类，他是来自于海另一端的女子，因为海难被我救上船，而后持续至今呢。” 博日特对于泰拉的事并不想多言，他转开话头又问道：“ 宋师看我儿如何呀？” 宋丽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说道：“ 鲁钝不堪，性情偏执啊。” 博日特突然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说得好，当年我师也是如此评价我的，果然是我儿子。” 宋丽目瞪口呆，难道这也值得骄傲吗？博日特眼里散发出强大的自信：“ 我的意思是啊，鲁顿如我偏执至今，依旧能够成为大元曾经的水师提督，因此我并不认为我儿不如他人。一头狼的强弱要在野外捕猎时才能看得出来，我相信我儿一定是能够在野外活下来的草原狼。” 宋丽总算觉得眼前的人有些为人父的味道了，盲目乐观与信任总是父亲对孩子的期许。博日特抱拳说道：“ 我别无所求，只希望宋师能够不论好坏都继续教他真东西。” 宋丽迎上对方真诚的双眸，郑重的拱手。 腾格斯依旧不爱精益诗词歌赋，成天琢磨沈括的梦溪笔谈，无奈其中有不少物件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始终无法理解，每天都问个不停。偏偏宋丽常年居住大漠，对于沈括涉猎百家之学也是没什么研究，最多能够浅谈一二， 问得深入，宋丽就斥责腾格斯不学无术，只知道学旁门左道，以此来缓解尴尬。而另一方面，腾格斯对于绿林文化与梦溪笔谈的喜爱，让他汉字水平突飞猛进。因为要了解哪些好汉所说的话语行为，他就必须搞清楚每个字代表什么含义。学字最重要的还是耐心和坚持，腾格斯几乎是废寝忘食的研究，自然进度极快。几年间，他一会儿自称某家，一会儿唤作咱家，有时又喊洒家、吾辈，各种称谓用了一圈，最后还是换回了俺。在他被绿林传说与戏曲评话熏陶的过程中，口音也逐渐固定下来，混合了蒙古人的拟声词、颤音与结尾上扬声调，宋丽的耳朵也习惯起来。腾格斯身披羊毛褥子，挥舞手中长棍做持枪状，俺可是80万禁军教头林冲，李他娘说的比鸟唱的还好，先吃俺林冲一枪。一扭头，他又丢了棍棒，挽起袖子唱道：俺鲁达是头老众精锐相公，做到关西五路联防使，也不忘了叫做正关西，你个卖肉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正关西。宋丽一阵头痛，不过最让宋丽郁郁的还是造出来的木铁人，至今腾格斯依旧打不过。木铁人经过宋丽简单设计，让其利用牛筋扭力，能够在被触动激活时挥舞双臂快速挥拳。腾格斯每次都顶着对方拳头和他对锤，自然被打得鼻青脸肿，看得宋丽直摇头。而腾格斯也尝试过其他办法，比如说用搏克去尝试将对方摔倒。蒙古男子的摔跤本领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宋丽亲眼所见，博日特只是简单提点了两句，摆了两个姿势，腾格斯就迅速掌握了其中窍门，保持力量依附在肌肉上，攻击下盘，绷紧身体，避免被突然放倒。每天腾格斯都和木铁人捉对摔跤，可他没想到木铁人体内被宋丽绑了很多石块，是活脱脱的大号不倒翁，完全无法用蛮力熬倒。相反，腾格斯常被木铁人撞倒在地，脸上额头上老是青一块红一块。宋丽造出木铁人的原本宗旨是希望通过这个摇摆不倒的人偶令腾格斯开窍，让他清楚地意识到智慧之力远远大于蛮力。可显然一根筋的腾格斯根本不准备通过智慧来解决问题，在他脑子里没有摔倒对方只有一个原因，不够大力，大力出奇迹。宋丽忍不住用尺子敲打腾格斯的脑门，你动动脑子呀。腾格斯捂住头， 老师别生气了，待会儿你又气晕了。 宋丽的确差点给腾格斯气得背过气去。 你呀，为什么不想想其他办法对付木铁人呢？ 俺想了呀，伯克特鲁木这一招针对下盘，对木铁人应该有用，只是俺没找到他的脚，没法施展得开啊。 看着腾格斯懊恼的样子，宋丽用尺子狠狠抽打弟子的脑门。 哎，孽障啊，孽障啊。 稍顷，师徒两人终于心平气和下来。宋丽用新尺子指向被他上好弦的木铁人，这是他打腾格斯打断的第18个木尺子了。宋丽对腾格斯说道， 去放倒他。 腾格斯怒吼一声扑向木铁人，被对方几个下摆拳打得仰面倒地。没多久，腾格斯爬起来抱着木铁人的腹部，拼命想要摔倒对方。木铁人则是挥舞双臂打在腾格斯的脊背上，最终腾格斯撑不住，大字形的倒在地上，大口喘气地说道， 好强啊。 宋丽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喝下去压压惊。面对这么一个学生，没有烈酒实在难以压制住内心的火气和郁闷。 腾格斯，你过来。 听到老师召唤，腾格斯爬起来坐在宋丽身旁地上， 脸上还有几道红痕。宋丽放下酒杯说道，从明天起你可以出帐篷了。这话让腾格斯一时半刻没有回过神来。宋丽继续说道，我说你现在已经14岁了，14岁的年纪是该见识外面的世界了。腾格斯没有兴奋，而是小心翼翼地问道，到外面去不会坠落吗？所以你要小心呐。宋丽看着眼前已经和自己齐肩的蒙古男孩，眼里闪过一丝柔和。腾格斯没有大多数小孩的顽劣与倨傲，他对有兴趣的东西极度纯粹，他喜欢奇奇怪怪的东西，纵然审获那些研究可能腾格斯永远没法完全搞懂，也不妨碍他的热爱。他对于经义治国则是毫无兴趣，听着听着就会自动进入听天书的呆滞状态，直到你讲完屏蔽个一干二净。腾格斯兴奋地叫道，俺可以出去了，俺要去航海了。他双手握拳，又跑过去尝试放倒木铁人，随即被对方反弹的脑袋磕得捂住了鼻子。宋丽用尺子拍打桌沿，谁说你可以去航海了？说到航海这件事，宋丽也是头痛。偶然的机会，腾格斯听到宋丽与博瑞特谈起海上轶事，各种珍宝海兽、浪人武士、岛国舞女、翻身术士、海上接舷战、惊天风暴、颠覆一切战船的滔天巨浪、奇特的海市蜃楼，不由得立刻对海洋充满兴趣。他从父亲和老师嘴里分别得知，海上是一个也许比陆地更为广阔的新世界，陆地山贼豪侠可能被皇帝肃清，海盗则是永远无法杜绝的。腾格斯无比兴奋地说，俺要去做海盗。博瑞特出来飞起一脚把他踹飞，你再说当海盗试试，这个不孝子。到现在宋丽是看明白了，飞踢是猛人家训，对于强壮的猛人小孩来说也就是小意思。腾格斯爬起来坚决地说，俺要当最大的海盗，俺就要。你这个逆子。博日特直接抓起旁边的刀鞘，杀气腾腾。宋丽赶紧一把拉住，朝腾格斯使眼色，也不知道那个笨小子看不看得懂。宋丽嘴上劝道，笨蛋呐，海盗有什么好，到处被围剿，还不敢公开出没在船坞和码头上，要当水师提督，水师一出群邪辟翼，何等威风痛快，一展王旗，小小四散而逃，百国来朝。腾格斯立刻改口说道，好厉害，那俺要当科尔沁水师提督。博瑞特大喜道，好儿子，有志气。宋丽大惊，心想提督你这变脸变得也太快了吧，但他也明白博瑞特几乎可以说是穷尽心力想给后来的水师将领们留下些什么。他没日没夜地画海图，纠正航线，描出海国与贸易路线，标明暗礁与风浪区，一叠一叠的羊皮海图叠满了博瑞特整张桌子。在得知宋丽会做模型之后，他还邀请宋丽帮他制作船舶模型，不过这项工艺实在不容易，对精度要求极高，没有配套工具很容易失败，几年下来成功的也只有两艘船舶而已。一艘鸟船，船首似鸟嘴，故而男人称作鸟船，三尾五帆，常用来运输粮米。一艘尖底浮船，正是博瑞特曾经仿造过的宋朝宣和四年的巡流安逸通济神舟，高大稳固，可以容纳极多水手，在宋朝时常担任主力战船。模型与海图唤醒了腾格斯脑子里储存的书中关于海洋的种种神异记忆，顿时他对于大海的热情直线高涨，直接突破了落草陆林的程度，一跃变成最爱。其中 也有一部分宋丽的关系。宋丽一再不断灌输给弟子一种概念，所谓绿林好汉其实并不可取，无非是打家劫舍，自称仗义疏财，替天行道。和平年代他们无非是一群宵小之辈，到处作案，如今明朝皇帝登基，根本容不下这种挑衅权威的群体。宋丽的不断强调让彭格斯对于当好汉的想法日益低落，可突然冒出来的海洋却让彭格斯的热情再次迸发。最麻烦的是这次父亲博日特和他站在同一边，宋丽头痛不已。蒙古人就好好在草原上骑马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执着于去海洋上漂泊呢？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而海上航行很难说得上有方，各种怪异危险层出不穷。不过宋理相信腾格斯终究会明白，航海不过是一场白日梦。 腾格斯番外，勇者无畏第二部分。腾格斯第一天出帐篷，只觉得阳光金黄金黄的，草地绿的像是用酥油抹过，天上的云朵也恍若被神灵祝福揉捏，要么像骏马，要么像追逐的狼群。腾格斯怎么看也看不够，到处都是鲜艳灿烂，比起帐篷里那个小小世界，外面简直是一个看不到尽头的迷宫。腾格斯也终于看到了自己一直偷偷隔着帷幕说话的守卫乌拉木叔叔的样子。乌拉木有两撇胡须，看起来三十几岁，他手腕刀柄，身体站得笔直，皮甲铁盔在他身上显得威风凛凛，和腾格斯想的一样，是一个堂堂男儿。乌拉木露出一个硬汉的笑容，不过身体丝毫不动。 小少爷，小心安全。 乌拉木叔叔，俺先出去了。 腾格斯说罢高兴地跑起来，他发现这是一个由上百个帐篷组成的巨大营地，自己家的帐篷居于中间，周围呈现出拱卫的态势，一层层将其环绕在其中，就像是帐篷里的顶圈和那些花瓣一样的木梁。外头的地面也是软的，有草的味道，泥的湿气，风的声音，牛羊散发出热气，狗儿好奇地看着自己，这些都让腾格斯有些眩晕。他虽然也早就偷偷撕开帐篷一角看过，不过真正出来还是和自己之前想的完全不同。来去巡逻的士兵们身着蛟翎窄袖至尊服，阔腰带系长刀，头戴风雪帽，大声笑骂。看到腾格斯从帐篷帷幕里跑出来，齐刷刷地看向他，顿时鸦雀无声。腾格斯谨记宋师所说的礼仪为先，他对士兵们说道： 三百诺。 三百诺是蒙语你好的意思。士兵们小心地点点头，不过一个个脸色严肃，令腾格斯有些不安，仿佛自己身上藏着某种不幸的图腾。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惊奇冒险继续，魔力 X 档案每天中午1:30到2:00，晚上11:00到12:00，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